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 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 热门游戏， 萝莉， 御姐，萌内的。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漫游嗨翻天》节目。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可。首先在这里祝大家周末愉快，是吧？咱们这个一周的工作终于算是这个怎么说呢？有点落了定。咱们这一周的忙碌，甭管怎么样，也算是忙碌完了啊。然后开启咱们的美好的周末时光。哎，不知道大家都会在这个周末的时候会选择干些什么呢？是看电影吗？还是说会选择一些，比如说很多人去选择运动，是吧？曾经有几个这个许可的亲朋好友啊，大晚上去打羽毛球。啊，很励志啊，很燃，但是我呢，一觉睡到中午啊，晚上就基本不太想动了，所以就是说，其实到后来，其实你也感觉，很多时候嘛，就是真的是你感觉两天的假其实看似很长，但是你周五晚上其实稍微晚睡一点，你周六起来这就是半天儿，是吧？半天儿之后你走邻走友啊，看看父母，看看朋友，这一天儿就过去了，剩下周日你马上周一还得工作，还得准备一些周一的东西。啊，所以这个，嗨，事情不能这么想啊。反正总之还是大家周末快乐。这一说就周末别快乐了，大家。好，那今天跟大家说一个什么话题呢？说的就是跟咱们周末这生活息息相关啊。说相关也相关，说不相关也不相关。为什么呢？其实咱们今天就要聊聊从二次元网站啊，聊聊这些二次元的网站。那首先第一个点呢，就从咱们直播的这个平台 B 站开始讲起。因为这块呢，为什么说跟大家生活息息相关呢？其实我们每天晚上啊，包括浏览网页啊，不知道大家如果要是说比如说获取新闻啊，比如说从哪个网站或者怎么样啊，反正一般二次元的网站其实也就那么几个，包括这个资源丰富一点，是吧，也就那么几个。那其实最近有一篇文章啊，说的挺有意思的，就是说 B 站这几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啊，它已经面目全非了吗？啊，这篇文章一发出来呢，大家是很是火热啊，就觉得说，其实你要照我一个吃瓜群众的角度看，没怎么样啊，这网站挺好的呀，就是人家也没怎么样啊。然后呢，这个标题副标题写的什么呢？说 B 站目前最大的问题呢，在于如何保持自我并且活下去，无论是从商业上还是从其他方面。啊，作为一个这个自称为下一代文化乐园的网站啊，哔哩哔哩在过去3年里始终徘徊不前的议题，一直是如何赚钱。 啊，其实到这个地方呢，其实咱们就明白他这篇文章了。其实啊，也不一定是说咱们这个啊 B 站怎么样，其实就是他在广泛的说一个二次元的网站，因为很多二次元网站我们都知道很有爱，是吧？大家在上面可以共享很多资源啊，发很多视频啊，大家可以看交流，哎，都不错。但是咱们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人家架设这网站其实每天是要钱的。你想啊，他每天一个网站架设在这上面啊，那于情于理，每天你搜索登录，是吧？于情于理，那不少钱呢，他得花。所以就是他如何能生活下去呢？啊，这篇文章为什么写出来呢？就是因为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啊，这个问题呢，这个作者在这个文章中写到呢，说这个问题看起来好像前景乐观，啊，发展到第五年的 B 站的线下活动，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就是哔哩哔哩 Macro Link 也简称就 BML， 就 B 站的一个线下活动，啊，已经发展到第五年了，参加活动的人呢，从去年的20,000啊，一下子上升到了今年的这100,000人。啊，白天外场的活动呢，比如说咱比较冷静一点，但是傍晚开始呢，就变成演唱会了，狂欢。啊，当这个比如说作者说到这个《极乐净土》《万神记》《刀剑神域》主题曲啊等一众位二次元爱好者耳熟能详的歌曲响起的时候，那观众们在一阵热情欢呼后，用力的跟着节拍这个挥动着荧光棒，甚至呢，比如说有激动的观众一下子就站起来进行应援啊，发出声嘶力竭的呼喊，就是场面非常的火爆。啊，这个在现在发展的趋势非常不错。大家仔细想一想，一个网站能组织线下的活动，能从20,000人，其实20,000人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居然能上升到100,000人，可见这个网站的粘性，对用户的粘性是有多么强大的一个吸附力啊！就是大家能不能多么响应啊？大家可以想想，这其实很恐怖的一件事儿啊！全场的一大高潮出现在什么时候呢？出现在这个日本摇滚的女歌手啊带着这个《灌篮高手》的片尾曲《只凝视着你》登场的时候啊，就是这个，等于是其实就是演唱会啊，就一瞬间现场就爆了啊，燃了啊！一个叫这个无毛的观众呢，在7月21日半夜就来到了上海啊。这作者在后边写一括号说：“这样做的人啊，咱这个为数众多啊，为数众多。”啊，就是说仅仅睡了几个小时呢，就跑去这个 Bilibili World 排队了，看这个 Wake Up Girls 的表演。啊，尽管拥有白天啊被挤得双脚离地的经历，哦天哪，双脚离地啊，那比咱们这地铁都恐怖，这个。然后尽管拥有这些经历，他在晚上还是观看这 BMLSP 的演出的时候呢，进行了全力的应援。啊，其实这个非常不容易啊。回忆这个超时空要塞歌曲表演呢，他的表述是，现场听的感觉真的是难以用语言形容啊，尤其是和这么多人一起听，配上满场的荧光棒，头不自主的就摇了起来。然而这个狂热现场呢，还有着另一面。在 BML 也就是这个 B 站的线下活动开始之前呢， B 站安排了董事长，也就是咱们的这个陈瑞啊，接受了这个中外数十家媒体的采访。一个很快就被提起的问题就是， B 站会对过去几周内发生的大规模下架视频事件作何回应啊，这个也是他的一个爆点吧，等于。其实这个线下活动，其实从各个方面看，其实都是挺好的。啊，你比如说有些很多的二次元的团体，他们可能没有钱，比如说单独办一场演唱会，或者说怎么样，但是大家喜爱的人其实还是很多，而且现场听的感觉其实跟视频真的非常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有这么一个平台办这么一个事儿啊，甭管怎么样，我觉得让大家欣赏到还是好事儿吧。啊，然后呢，再回到这个陈瑞的回答啊，陈瑞回答就是说呢，啊，首先是为了让 B 站呢更加符合规范啊，没错，因为此前嘛，这个规范有点不是很管理可靠，什么人都可以发，其次呢，强调说他公告审查呢，其实是他们 B 站的一个自我审查啊，因为这一次内容的审查对于部分影视剧内容的下架呢，纯粹是处于这个内部运营策略性的调整。啊，然后另外陈瑞对商业化的前景也持谨慎的态度，他觉得 B 站的变现还处于非常早的时期。那其实咱们熟悉 B 站的人啊，就不会对他的商业化感到陌生，因为他对商业化已经有很多的尝试。你比如说2014年其实 B 站推出了这个新番承包计划，那通过购买1元1个的 B 站的币啊，用户可以自己想要的价格承包 B 站当季推出的新番，从而减轻 B 站购买这个动画版权的这个成本。啊，其实咱换句话词儿讲，有点像众筹这意思啊。那另外2015年初呢， B 站推出了这个旅游业务啊，用户可以通过这个定制的行程来实现这个圣地的巡礼及探访动画中出现过的这个场景。这个也是不错的啊。就是哎，其实我曾经在一度也很快也很费解啊，很多网站都推出这种定制的旅游，但是我个人又觉得旅游又不太挣钱，所以是为什么呢？哎，咱们这些不搞商业的也是搞不太懂啊。 另外呢，它这个 B 站还在2015年的11月啊 ，B 站与这个上海的盛世影业啊，上海的这个宽娱数码科技宣布共同出资这个1000万成立哔哩哔哩影业啊，此后参与投资了纪录片，比如说我在故宫修文物啊，以及这个动画电影《精灵王座》啊，但是因为这个投资回报过低啊，又出售了这项业务。2016年10月 ，B 站推出了这个付费会员，我相信这点大家都应该很清楚啊。但是很快呢，就被用户质疑这个所谓的大会员制度名副其实。啊，就是名不副实。尽管此次陈瑞宣称呢，我们的大会员和年度大会员其实目前的数字也不小了，但他同时也承认呢，像 B 站这样的文化社区看到的内容都不要钱，忽然你跟大家一提交点钱，大家会突然想到我怎么回到现实了啊，这就是咱们 B 站这几年的一个尝试，比如说一个各种让你变现的一个手段吧啊。其实这个新闻一出呢，我觉得就是包括说 B 站怎么了啊，就是最近的一个商业模式一个探讨啊，咱其实作为咱们平头老百姓，其实咱说实话也不太能明白，就是他们的这个啊具体的怎么商业模式。反正我们还是觉得啊能向更好的方面发展吧，因为我们还希望看到更好的东西啊。而且呢，你说面对这个新闻呢，其实小可也做了点资料，并且三个月前呢 ，B 站就发出了这个什么计划呢？就叫绿洲计划。简单说来是什么呢？就是说 B 站啊找到了这个三家的代理商。啊，他们将一起帮助品牌商和 UP 主这个做广告，啊，就是广告代理啊。有 UP 主呢向 B 站咨询详细情况后得知呢，所有的第三方推广都需要通过绿洲计划才能进行啊，这意味着 UP 主不能私下和品牌达成这个合作，而必须通过 B 站。B 站呢，将会从中获得一定的提成啊。这个做法我觉得还是挺聪明的啊。啊，当然啊，还有 B 站一直以来都在做的这个游戏呀、直播呀、投资国产动画呀、参与日本动画的制作呀，啊，其中前两者已经成为目前 B 站相当重要的一个收入来源，也就是 B 站的游戏和直播。啊，类似这样的商业气氛呢，你在这个 BML 现场，也就是 B 站的线下活动，也能感受到。它有时呢会盖过二次元那种另一个世界带来的观感。那这次呢，其实作为 BML 的赞助方之一，咱们不得不说这个高杰斯啊，高杰斯在外场的这个 Bilibili World 展区里呢，搭起了一个非常显眼的这个姨妈庙，哈哈，人们可以在这个会马上呢，就是写下自己的心愿进行祈福啊。为了吸引更多年轻人的关注呢，展台的工作人员还现场表演了今年的二次元神曲《桃园恋歌》的舞蹈。啊，再比如咱再举个例子，比如说美宝莲啊，最初在这个场合就显得十分格格不入，啊，他们在活动第一天啊，就几乎是把这种，就是你感觉像碰见了商场的专柜啊，原封不动的搬过来了，啊，最后呢，这个美宝莲觉得又意识到这有点尴尬呢，他在第二天就临时将展台变成了具有这个功能性质和 coser 的补装区，啊，算是挽回了一些人气和形象。那除此之外呢，在 Bilibili World 上呢，还有肯德基啊、统一、耐克、乔丹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品牌，那他们也是各自有各自的展位，以不同的形式卖力的向周围的年轻人等于是推销着自己。那对于一个已经存在8年啊，官方宣称这个活跃用户数量超过1亿的品牌来说呢，变现的确是首要考虑的问题之一啊。你想他烧钱烧8年了，是得变变现了，毕竟这个投资者和市场对他的期望啊，包括这个寄望还是很高的啊。此前呢，其实腾讯集团的副总裁程武呢曾经说呢，在移动互联网和泛娱乐的大潮下，其实中国也走到了这个二次元文化崛起的前夜啊。作为一种新的商业模式，二次元经济正在成为行业的全新课题。其实是这样，你看现在二次元的人，包括咱们做这个节目，其实听的人越来越多啊，熟悉他的人也越来越多，大家更希望能从更多的渠道获取二次元的资讯。但是另一方面，作为二次元资讯的提供者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节目是吧，比如说许可本人啊，这个大家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就是比如说台里啊，或者经济也好啊，这个收入也好，其实也是一方面的支出的问题啊，也是在想到怎么能通过商业能变一点现啊。这也是广大二次元网站的一个课题，也就是说在资本的这个推动之下呢，二次元其实早已经不太需要这个抱团取暖了，而是成了这个年轻人的代名词啊。尽管这个认知并不正确啊，但是对于 B 站来说，它却因此进入了一个悖论。希望什么呢？ B 站希望吸引更多的用户，但不希望新用户稀释原来二次元的氛围。其实用户之间的抵制呢，在 B 站也是随处可见了。比如说 B 站的这个弹幕啊，也是由于掐架呀、无意义的刷屏啊、低俗等问题啊，被不少用户认为这个质量下滑非常严重。甚至是比如说啊，原来有一个美食圈的视频，具体咱就不点名了啊，也是因为这个弹幕啊，牵扯到这个啊很多现实中的问题啊，就引开了这个骂战。 最后呢，这则视频呢还被就是上了很多标签啊。视频下面大家也这个啊，就是各式各样的吧，反正评论一人一个观点啊。哎，反正就是现在就感觉这个 B 站啊，就感觉这个弹幕啊是越来越乱了。而且在今年的这个2月21号呢，意识到问题越发严重的这个 B 站正式上线了什么功能呢？其实咱们知道那个小黑屋那功能。对吧 ？B 站其实上了这个小黑屋这功能，啊，他们希望能通过这个用户主动的这个，比如说咱们碰见谁啊，无脑的刷呀，比如说低俗，可以通过这个举报啊、反馈啊以及违规处罚的措施来帮助这个改善 B 站的这个现有范围啊。不过 B 站在守卫二次元硬文化这一点，其实还算不上太坚定，因为这个社区啊原有的这个进入门槛已经被大大降低了标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原来您要是想在这个 B 站注册一个账号。哇，那可真是难了。咱实话实说啊，我曾经有一块注册到一半我就算了，因为答的问题太多了，是不是？所以当时其实我在注册的时候啊，很多时候就放弃了注册到一半啊。不知道各位这个咱们听众们啊，这个当时有没有注册被这个问题有一点难到。哎呀，其实你看说了这么多啊，说的就是 B 站的一个它其实商业的一个变现，而且作为很多资料咱们来辅助其实看了一下啊，目前呢其实并不是很好感觉，是吧？因为变现能力很不容易，而且几次尝试呢都以失败告终啊，并且从一个二次元的文化社区，目前弹幕也乱呀，比如进入门槛也降低啊，啊就感觉重重的难题就来了。难道这个啊具体有什么更多的资料吗？或者这个能怎么办呢？啊，咱们稍等一会儿啊，先听一首歌啊，等会儿马上回来。 用双手轻轻一触就破，泛黄又大泛黄的脸，思念将越来越多。 你微风中浮现的从前的面容，已被吹送到天空。我在脚步急促的城市之中，依然一个人生活。 欢迎回来啊！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我是许可啊。咱们刚才讲到了很多方方面面，咱们上面歌曲中间呢，咱们讲到了这个用户注册。其实在过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啊，用户需要在这个60分钟内啊，也就一个小时答完100道题，并且获得60分以上的成绩，才能成为这个 B 站的正式会员啊。而这些有着颇高难度的问题，几乎都是与二次元文化紧密相关的。 啊，这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的问题啊，我就想了一个，比如说他有这么一道题，说青音少女动画中活动室里养的动物是，呵呵，这我太专业了是吧，反正我当时就靠 25% 的概率四选一呗。或者说还有这种问题，比如以下哪部作品没有得到过这本轻小说真厉害排行榜的第一啊，等等等等，就这种问题说实话真是门槛非常高，而且都相当细节的问题，即使是一些其实资深的二次元的爱好者也未必敢说自己能够一次性的通过。但是现在呢，这个 B 站的注册用户变成什么了呢，就是说现在呢，用户只需要答对项，比如说啊，观看视频中遇到违规弹幕时应该啊，就一个问号，这就很简单啊。比如说还有这种，比如下面哪条弹幕是地狱攻击啊，就是这种简单的这种40道弹幕礼仪题，还有60道自选题中啊，只需要答对20道就能够成为 B 站的这个正式会员。自选题呢也非全部属于二次元，其中包括一些基础的常识啊，例如这个家庭电压呀，这个插口啊，就是这些你知道吗，就是方方面面的事儿。但是我其实也很奇怪为什么要考插电这个而且与此同时呢，越来越多的这个小型矛盾其实是在 B 站啊与用户间这个爆发。其实这些小矛盾呢，无非就是这个 B 站啊，其实它也是出于好意想变现的一些小尝试。比如说咱就拿就近的说吧，就是说推出那个付费会员的时候，那有用户呢就很质疑这个付费会员呢而并没有足够的权益，那因此呢只是 B 站在利用情怀圈钱。随后呢，这个 B 站的冠名赞助也就是上海男篮又被质疑呢拿大会员的钱去投广告啊，而不是买新番啊，这就是反正质疑声吧，用户和这个 B 站之间。最极端的一个案例呢，其实就发生在这个差不多啊一个多月前， B 站和这个宜之多合作推出一款老婆饼，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印象啊，仅仅是因为单价比门店价卖贵了1块钱就引起了一场风波啊，就是 B 站呢变成了一个各取所需的一个视频网站啊，就是说这样啊，其实啊，很多的用户间的矛盾呢，我觉得离不开 B 站的一个商业模式的一个改变。但是 B 站的这种商业模式，就如同他们的这个董事长所说，也是需要进行的。毕竟都已经8年了，投资者呀和这个回报还是希望能看到的啊。而且 B 站其实从一个客观来讲，现在变成了一个各取所需的视频网站。为什么这么说呢？啊，比如说从模式上来说呢 ，B 站呢并不出产内容。啊，并不出产内容，绝大多数的视频都来自于这个 UP 主的自制啊，或者搬运自各大的视频网站，或者是下载各类资源然后上传啊。而在用户的推动下呢， B 站的分区也从2011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 B 站当年在2011年只分为这个动画、音乐、游戏、娱乐、合集、新番连载这六个基础上呢，现在是加了什么呢，加了这个科技啊、时尚、生活、广告、影视这五个分类啊。正如这个会员属性一样呢，这些内容的比例啊其实也在不断的调整。在海外啊影视剧的内容下架呢发生之前呢，其实B 站的这个非二次元内容已经大大的增加了，生活区和科技区每日新增的视频都能够达到999以上，而时尚区和影视区呢也都会超过600个。如今呢再称 B 站为这个中国的亚洲亚文化啊，对不起，如今再称 B 站为这个中国的亚文化聚集地之一已不再合适了，因为它在某些地方呢已经成为了这个主流的本身。那共青团中央呢与环球时报也在 B 站上开设了自己的账号，他们上传了比如说被国防部深深的圈粉了，将改革进行到底这样的视频啊，分别拥有35万和13万的粉丝，后者呢就挂在了首页推广位且无法加载弹幕啊。所以 B 站是不抵抗这种主流的，他其实并不是想很多你说不了解 B 站人觉得好像是一个哎呀就特二次元三次元进不去，其实不是。你比如说里边有这个生活区啊科技区、时尚区、影视区啊，很多多种多样啊，你想要什么都可以。那在2014年呢，陈日瑞就以这个加强商业化的目的加入了这个 B 站啊，我们也知道他上任的那一年。那2016年呢， B 站有了一个成熟的一个销售团队啊，从今年的7月5号起呢， B 站要求这个 UP 主投稿视频必须得通过实名制验证，和不久前的这个自我审查一样。其实在整个过程中呢， B 站都没有公布这些做法的依据和逻辑是什么， 啊，最后呢，反正就是说啊，作者又给出了一些观点啊，比如说作者引用一下他的原话，他说你不知道呢 ，B 站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大家都知道，它最好不要变成什么样子，哈、啊，就是可能是一个大家的一个期许吧，就是觉得说啊，不要因为商业化过多商业化而失去了很多中心的这些听众啊，其实包括中心的这样，其实是这样，其实再者说呢。比如说还有很多相似的文章啊，咱们就是说不多读了。其实B 站文化呢其实有很多的争论。你比如说啊，这个 B 站文化到底要不要这个打破孤岛，因为最早呢也有人说这个 B 站呢其实不是一个孤岛了，已经因为大众文化已经改变了它。在去年的11月呢，这个知乎网友啊就是曾经发过一个特别知名的帖子，他就是说呀啊，这个微妙的变化其实不是偶然的。他说我也不是唯一发现这个问题的人，啊，就是说这个网站呢，现在已经没有这个两年前就是说那么单一了啊啊，因为一些这个啊非宅文化或者对宅文化曲解的人的入驻啊，所以变得这个网站更多综合化啊。说 B 站的人群呢，而且他说也发生了分化。他说从建站也就是2009年到2013年左右的用户占比呢，比现在目测30%。啊，占也就是用户占比，现在目测是30%。B 站的人群发生了其实分化，啊，老用户和新用户，啊，2013年呢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点啊，这一年 B 站因为进行了改版，降低了这个新番的比重，将原来在右侧的新番连载列表去掉了，撤掉了全站的推荐和排行榜，改为分区的这种独立热门排行榜，同时增加了分区，比如说这个影视剧啊，就是咱们刚才说到的那些啊。啊，其实在这个网友呢也说，其实在鬼畜区呢你已经很少能看见像最终鬼畜蓝蓝路这样的复制经典了。啊，大多数鬼畜呢只是调音啊啊画面拼接啊这种。而且 UP 主呢并不了解，就是说更多的了解大众想看什么，但是呢也不是很有精力能够制作了。啊，他也是希望就是说在几年前呢就是说因为上海东方娱乐集团啊传媒公司也就是 SMG 其实收购的风波之后呢，B 站最新的身份其实是 SMG 的合作伙伴，双方在近期呢也宣布成立这个电影的公司啊。B 站很多人感叹就是这么主流了啊，变成咱们的商业化了啊。所以就是其实这样的文章有很多啊，这样文章有很多。其实我们在这块呢就是说觉得大家也不要太过于这个绝对化啊，太过于绝对化，因为我们觉得这个 B 站的这个二次元还是壁很厚的啊，就是大家不是那么很容易能轻易打破的。而且我们也是像上一个作者那样觉得啊，最好不要成为就是说我们不希望它变成的那样子。好了，那这一时段上半时段的内容就是这样，让我们接下来进入这个半点的信息时段，然后我们下半时段再见。 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波场村，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九八点二。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漫游嗨翻天啊！我是主持人许可啊。首先又再次祝大家这个周末快乐啊！不知道大家这个周末的晚上都在干嘛？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官方微博“漫游嗨翻天”啊，在里边有我们每一天节目的这个预告和很多精彩的一些照片啊，在上面大家也是可以关注到我的这个我们的也是个人微博，可以与我们发来私信互动。其实咱们上半时段呢说到了这个 B 站呢可能最近的一个商业化的拓展呀，包括很多的一些动作呀它的一些变化，其实也是一个文章吧，但是属于咱们这个比较关心的 B 站嘛，因为咱们不是在上面等于是视频直播嘛，所以想给大家分析分析。其实从这个 B 站啊再往深了往广了说，其实就是一个二次元发展的一个现状。我不知道大家对于二次元发展有没有什么概念，反正在我个人眼里啊，我之前就是说觉得二次元呢不知道包不包括游戏啊，我之前是不太清楚啊。其实包括二次元的一个你比如说它的一个发展的现状啊，群体的特征和作品的内容呢啊进行了细致的这个分化，那具体每一个内容其实怎么样，这个还是一个未知的数字啊。其实我们上半时段你比如说就 B 站聊一聊，我觉得咱们下半时段呢就把它广开往这个整个二次元发展的现状咱们来看一看啊。最近也就是说有一个公布了一个报告，什么报告呢，就是说2017微博二次元发展报告啊。该报告呢基于微博的这个大数据的统计，对微博二次元文化从发展现状、群体特征和作品内容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统计。而在报告中有哪些关键点呢，而且值得广告营销人了解的呢啊。其实首先我们觉得通过这报告咱其实就了解第一个很基本的点，就是说二次元受众到底基数有多少啊，这个给出的结论是很庞大的。就是据报告称啊，这微博泛二次元用户的总数量相比较2015年增幅呢约为 37.7% 啊，达到 1.53 亿的规模，占全国网民约 20.9% 啊。 1.53 亿的规模啊还是很多的啊。第二个呢就是脱离了主流之外呢，用户的参与热情度很高啊。其中二次元月用户月活跃用户啊，每个月就是9400万，占所有二次元用户的 61.3%。 其实活跃热衷和参与呢正好是二次元用户的一个重要特征啊。他给出的第三点结论就是说二次元用户与微博整体用户呢特征类似，但是女性的占比比较高啊。报告呢根据这个年龄、学历、城市属性等三个维度，将二次元的用户和微博整体用户呢进行了比较，发现呢二者分布情况高度重合啊，唯一例外的就是二次元用户中女性偏多 二次元的大部分用户群体呢为18至30岁中高等学历三四线城市生活的女性。他给出的第四点结论就是二八定律仍然奏效，头部的这个领跑者影响力显著。报告中指出啊，二次元的核心用户呢仅有1960万，占总体微博用户的 12.8%， 其中包括不仅限于 cosplay、 coser、 动漫作者、 CV 啊和周边资讯有关的人员。但艺人呢同时可以承担多重的身份，二次元 KOL 账号呢仅有于 2.3 万但可影响超过2亿的用户，也就是说可影响超过2亿的粉丝。他可以说的第五个观点就是说，话题热度的传播呢呈多点多面的辐射轨迹。他说呢，三二次元用户则主要分布在这个三四线城市，其中核心用户大多在一二线城市，且海外用户呢比重比较高。话题呢主要从这个核心用户向泛二次元用户、大城市向周波城市、周边城市的一个传播。他给出第六点，就是这个国产、日韩、欧美动漫主流内容呢各不同，中国二次元用户呢啊受这个也受了很多影响，说以动画和漫画在二次元用户的喜欢程度上比重是最看重的。啊，微博上有关二次元的内容中呢啊也是这个国产漫画啊包括一些日韩的动漫啊其实讨论占了绝大多数部分。啊，再看出他给的第七点，二次元作品的形态多样，非纯动漫类内容传播范围更广，嗯，就是说那个不专二次元的这个可能就更加的广泛。报告中呢，其实并未对这个二次元呢做出定义，啊，但以列举的这个案例来看，二次元的内容啊，包含这个不仅限于动画、漫画，啊，还包括很多的自制视频、电影啊、手游啊等形式。并且这个 IP 啊，搞笑正能量是二次元云用户比较关注的这个兴趣点，非纯动漫类内容呢更容易引起非泛二次元用户的这个观众和热议。最后呢他给出了这个结语，就是说虽然目前啊二次元仍属主流之外的小众亚文化，但是近几年的发展非常迅速，再加上这个大环境的作用下呢出现了一大批这二次元的创作者和爱好者，尽管普通人呢对二次元接受程度有限，但二次元中正能量娱乐向的内容呢仍能向其他网民的广泛共鸣，能引起大家共鸣。如果能以二次元内容呢作为基础，结合品牌主张及调性啊，应该能获得不错的反响效果和传播影响力。这个数据呢来源于2017微博二次元发展报告啊，这个报告呢其实写得很详细，它中间给出了很多动图，也是非常的这个啊形象，大家可以有空其实要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眼啊。其实从这个再往前了说呢，其实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其实他给出的这个报告呢很全面啊，包括这个对于二次元的这些分析啊，他用户的指数啊、用户的多呀、这些啊都是有一些些的这个怎么说呢，有一些些专业的一些知识。其实我们从中看到一个问题，就是二次元的用户其实非常多，它非常多非常广泛，而且覆盖面很广，而且在二次元中呢它比微博就是说女性占比要更多，女生可能看一些漫画啊 UP 主自制的比如说美妆的视频啊，这些好像都是可以的。其实这就回到了一个最终的一个问题，其实你看商场为什么就是说那女性的商品都卖得多，因为女生还是主要的一个消费群体啊，消费能力很强。所以不知道这个 B 站可能未来的这个变现的商业计划会不会瞄准这个女性，哈哈。其实讲了这么多呢，我觉得各种担忧有各种各样的道理吧，我在此只是说能给咱们创造更多的可以让更多广大用户啊欣赏，哪怕稍微缴一点费但是很便宜的这种啊，能让我们更多欣赏到二次元的东西，更多的生产我们用户喜爱的东西，这种网站我们都是欢迎的啊。最后呢咱们再来看看这个 B 站的这个很多相关的一些报道啊，比如说很多人说这个 B 站的这趟车啊，什么车呢，就是说啊，比如说 B 站呢，大家之前其实都觉得 B 站是一个非常专的一个网站，比如说呢就是说有人形容这里的确是一个未知的世界，就是和大众的文化呢其实是保持着距离，只有少数人会对它产生兴趣。但是呢现在呢 B 站的活跃用户在2014年的7月就已经超过了3000万，这个数字呢基本接近了人人网赴美上市前的活跃用户数，超过3/4的这个 B 站用户呢在24岁以下。不过呢年龄区间的高度集中仍然不能保持啊，就是说这里的比如说只发展这个或者怎么样，就是说最后还是他就是觉得很多人觉得说 B 站其实还是有很多外来，比如说分为影视啊、科技、户外啊这些东西啊，就把这些真正原来只有二次元的小众东西给带广了 啊，带的就是说可能很多人觉得带偏了。其实在多数人并不了解这个 ACG 呢，这个文化浸染下呢， B 站的这些就很多深度用户被发现带着一些幽默的这个怪癖啊，他们有的呢拒绝电话采访，但是却细心回复邮件，大多谢绝使用真名，但是却保证这个据实回答啊，就是挺逗的。然后光是接受采访呢，他们可能都得经过一番的这个思想斗争了啊，就是说也是挺有意思的。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很多人都说其实这年代你要是玩二次元，那就恭喜你赶上了 B 站的这趟车，是吧？要不然你说要没有 B 站这个东西你去哪看啊，这也是回事儿啊。比如说这个还有这个当时之前很火的这个动画叫叛逆的鲁鲁修王二啊，第二季女主角夏莉死的那会儿啊，反正我看很多人在那个网上都写了这个影评啊，影评都很多很多种多样，大多数都是感动啊。临走之前呢，就是说这个反叛的鲁鲁修呢啊，就是说这个写这个第二季女主夏莉死走之前呢，其实还有一个大众的动画就叫黑塔利亚啊，把黑塔利亚啊也是一个大众的动画，在当时呢我看这两者有很多的一个联系啊。其实身边呢，其实很多咱们关注二次元动画不一定都是年轻人，你比如说啊，有很多年龄很大，当然跟我这可能差不多，从哪部动画开始入手呢？比如说美少女战士啊，七龙珠，魔卡少女樱，就是说大家可能从那会儿呢就开始就是说进入这个动漫的世界，并且一路开来。其实此前呢 B 站呢在我的个人印象中确实是一个很小众的东西，但是在近两年来呢 B 站也看刚才我们读过很多数据，它其实扩大了很多的一个用户群啊，无论是分化了这个内容啊，比如有户外科技影视这些内容啊，分化了很多用户群。 B 站现在发展的规模真的是比较大啊，成为了一家非常大的一种这个你说是视频网站也好，还是一个文化社区啊，我觉得文化社区已经有点小了啊，已经 B 站成为了一个很就是说很不可小视的一个这么大型的一个集合体，包括它的活跃用户啊，这 1.53 亿，咱们刚才那个数据也是非常庞大的。其实我觉得这样来呢，当然也是有人说有好有不好。如果你要是一个资深的这个 B 站的 UP 主，你肯定会觉得哎呀，这个内容越来越广，越来越宽泛，虽然用户多了，但是我不喜欢这样。但是也有外来人呢，认为之后哎，觉得说我可能在这儿找到一个更好的平台，我能在这里呢发挥我自己想发挥的东西，但是不一定是动漫，我可能对动漫不是很了解，我发挥点别的啊，看怎么样。其实说到这儿呢，咱归根结底的说，就是一种文化的这个不同文化的一种碰撞啊，打破次元壁，二次元和三次元的一个碰撞。其实面对这种变化呢， B 站的原住民反正也是褒贬不一吧啊，你比如说有些人会认为一个圈子沉寂久了就容易腐化啊，太久没有这个新鲜的血液呢就会让人觉得无趣啊。但是另一方面呢，还有一些人担心的是什么呢，说二三次元的对话不能建立在双方遵照的这种基础上，说就怕呢三次元这带有优越感，网读去对一个不理解的世界，也就是二次元指指点点啊，这等于让他回到了几年前的这种啊，就是说人人网当时给他这种要命的感觉啊。其实 MZ 一派呢其实是抵触的，所以他才会啊把反对在漫展上做营销的这种啊 TFBOY 就是他们觉得呢他有他们的圈子，为什么要到我们的圈子来呢？但是无论如何啊，泛二次元还是出现了。其实有很多人就是这么一个典型的例子，比如说很多人在国外读书啊，读完之后从舍友那边获得验证码来注册啊，对这里边的很多文化感兴趣，他就开始啊这个承包啊或者这个开始这个看啊相关的 ACG。 就是在这里边吧，很多时候会有一种经常的感觉，就是在二次元里呢，你看三次元的话呢会感觉他们会少一点乐趣啊，因为二次元有很多东西呢都很棒啊，三次元的人错过了就为三次元人感觉有点可惜。但是呢三次元的东西呢依旧也是非常吸引人的啊，比如说这个很多人的这个啊，比如说组合偶像组合的这些视频啊，也是在三次元里边。但是另一方面呢，原本那些坚定的少年们，也就是在 B 站的这个资深的 UP 主们，其实也长大了啊。一面是感激，比如说这个很多这个网友，比如说匿名的就说，二次元其实给他们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就像这个漫画的剧情一样啊，天马行空啊，像是换了个灵魂啊，这也让他从这个现实生活中呢，就是抽离出来。还有一方面呢，就是理性的告别。很多呢资深的用户也说，其实工作后了的自己呢能够切换二次元和三次元的模式。比如在萌还没出现在三次元的时候呢，他还是会用可爱的 并且呢他说他现在的时间也只够看一部这种泡面剧了，其他这个除了工作也是要去旅行啊，包括去社交啊，原来呢二次元可能是他的全部，但现在呢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了。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说一部分人表示是自豪啊，比如说很多人在注册 B 站之后呢成为了他的粉丝，会时常呢来催促的更新啊，原本无法获得这个认同的这个很多人呢在这里也会觉得哎这年轻人好厉害啊。但是更多的人却说呢，现今的这些网红啊，你比如说很多人就觉得这个 Papi 酱啊，那些变声吐槽和用梗呢自己早就已经习惯了啊，这群原本那些啊，躲闪回避，多少有些害怕表露自己二次元爱好的人呢，露出了这种就是从未有过的自豪，就觉得说，哎，你们玩那个都是我们这玩剩下的啊，就是他们这个很好，反正就是说，啊，这个等于是，其实现在比如说 B 站它丰富了一个人流，它有不同人流的一个注入，其实也是一个人群的分流吧，文化的背后呢，反正相碰撞，但是也有一种思想呢，就是说。你现在其实能从这个四个问题就能读懂 B 站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呢？再给大家最后咱们利用最后节目一点时间再给大家普及一下 B 站到底是个怎么样的网站呢。其实 B 站啊全称叫哔哩哔哩弹幕视频网，成立于2009年6月26号，当时呢称这个 Miku Fans， 一年之后改了名啊，截止到2015年11月呢他已经获得了四轮的投资，目前呢是拥有这个 B 站拥有这个动画呀、番剧、音乐、舞蹈啊这些各种栏目啊，并且有这种很多 UP 主上传的，并且这个 B 站呢有很多的一个比如说组织的一些活动，无论是线下还是线上，鬼畜大赛啊、 MMD 啊啊也是很多然后 B 站其实很多时候出现过哪些盛况呢，就是说比如说当时那个《大圣归来》动画电影上映的时候呢，衍生出的《当西游记之大圣归来》MV 遇到这个泰拳老师啊，原创的歌曲这个悟空啊，就是碰撞了一下这样。总体来讲呢，其实我们对这个二次元文化还是比较看好的。你看今天呢，无论是数据也说用户多呀，还是说它的收入啊，可能这个现在变现能力还差一点啊，但是总体的用户呢，而且粘度性非常高，活跃性也非常高。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啊，大家一定会研发出这种能让这个节目或者说 B 站的这些类似这种二次元的网站能有变现的机会吧。哎呀，说了这么多，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最后作为咱们的一个小小的结尾。 前我们在四月开始收获，躺在高高的谷堆上面笑着，我穿过金黄的麦田，去给稻草人唱歌，等着落山风吹过。你从一座叫我的小镇经过，刚好屋顶的雪化成雨飘落，你穿着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人唱歌，全都是我喜欢的歌。我的小镇经过。 其实咱们在节目的最后啊，再给大家总结总结很多这些词语，这些二次元的词语，以便于你平常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其实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适应啊。比如说前方高能这个词儿，哈，前方高能反应，请非战斗人员迅速撤离，算是这个非常经典的这个弹幕之一了。但是这个弹幕其实出自于哪儿呢？这个弹幕呢，最早出自这个机动战士高达系列之中啊，指挥这个宇宙舰队太空行进的过程中呢，对这个前方的空间进行这个能量侦测，及时发现敌方高能武器袭击的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前方高能。但是在相关视频中呢，一般指接下来会出现十分精彩、令人震惊、恐怖、不可思议等使人感到触动的镜头或者刷屏的这种弹幕，并衍生出前方高能、战斗力不足啊等这种相关人这种弹幕的变种。同时呢，其实前方一词也被广泛的用来提醒接下来的内容。最著名的就是说，比如说前方什么什么控福利，这种提醒呢，接下来会有一些啊很多的一些，比如说这些粉丝的福利们出现。另外一个再说一个词呢，就是鬼畜。相信鬼畜这个词儿大家不会陌生啊，在我们节目中间其实就有鬼畜的这个音频的播出。鬼畜呢，其实最早上是属于很多人呢在搭配自己选的音乐所制作的，比如说这种剪辑的视频片啊，里边比如说富有一定的节奏感或者魔性的让人无法接受这种啊，比如说最终鬼畜啊这种经典的系列这种。后来呢就慢慢演变了，比如说剪辑一些电视剧经典影视剧中的这个台词儿，使得唱出一个其他人的歌。比如说有人啊就曾经剪辑这个《三国演义》中这个诸葛亮王郎呢对这个诸葛亮和王郎对骂的这个台词儿啊，就用他们这个台词儿呢让他唱出这个《七里香》和《最炫民族风》，或者一个就是情节完全不同的这个短剧啊，这种作品就叫有点像鬼畜。最后一个词儿呢，咱们稍微的就是说可能不常听，就是叫空耳。空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故意啊将某种语言某些单词听成另外一种语言一种单词的行为。空耳呢一般和原文有发音上的相似，在意义上并无必然联系。空耳呢常见于一些比如说拥有外文的影视剧作品的片头啊，或者经典的片头曲、片尾曲或者经典台词儿。对于空耳呢，反正观众褒贬不一吧，说有一些呢为了空耳而空耳，有些粗俗啊，意志有些拙劣，但有一些呢觉得说能达到一语双关的风趣幽默，都是不太一样的。还有一个词呢叫弹幕礼仪啊，尽管看上去呢弹幕是这个随便发的评论，但是呢也要受一定的这个规矩进行约束，这个叫弹幕礼仪。技术君呢，技术君是什么意思呢？技术君其实就是一个神奇的存在，他们为一切可以技术的东西存在。比如说游戏视频主给自己这个发出视频时所输出的这个就等于是输出的这个输出能量吧，这种就都叫技术君，反正一切可以技术的。还有一个呢就叫双手打字以示清白啊，最渐渐的呢就是被大家运用成一些非常赞叹和喜爱的场合，与妈妈问我为什么跪着看电视啊，成为对作品的常用赞赏语啊，双手打字以示清白。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空降啊，空降制，空降呢是指这个跳过视频的片头曲等行为，直接达到正片的这么一个行为，可以通过这拉动进度条啊和点击弹幕列表中的弹幕来进行。因此呢，你的番剧和电视剧视频片头呢，可以看到很多类似于点我正片、点我空降的这个弹幕。当然也有很多空降失败的人，当然你可以从视频中间甚至末尾啊发现他们。其实以上呢就是一般咱们整理的几个这种二次元的词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很多的一个了解。二次元呢其实在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一个文化了，包括它的网站呀，很多的这个社区啊，它所涉及的用户啊非常的多，而且非常的固定，而且粘性非常的大，大家愿意呢把自己更多的时间花在这个二次元网站上。在最近呢，我觉得面对游戏也有一点点这个稍微有一点点比如说低潮的时候，二次元在这个时候兴起了啊，好像达到了这种大军的感觉啊。最近呢，那我们刚才其实聊了这整个一个从二次元所有大家一个现状，或者说一个网络互联网的情况来看呢，其实很多二次元网站呢还是做成了这种商业模式比较重的一种二次元的泛娱乐吧，可以说像很多的呢干脆就是后来抛弃了二次元，只剩这个大众比如说喜闻乐见的这些户外呀、生活 科技啊、影视作品这些的一个视频网站了，而放弃了这二次元这样一种很独到或者说很特殊的这么一个一个小众的一个文化社区吧。其实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是觉得说，作为 B 站的两股人，大家也不用说过多的比如说你排挤外边人的进入啊，就跟那其实跟很多刚才有一个网友说到的，就是说那如果他长期不加入新鲜血液，那这个也就会逐渐的腐化了，逐渐的就没有意思了，有点无聊了。但是呢新加入的人呢，我觉得多多少少还是咱们从尊重这个 B 站的这个规矩开始做起啊。咱们比如说可以你先从这个一点一点从弹幕怎么发弹幕怎么大家聊天，没必要上来就要引战啊什么，大家还是要和谐相处。另外从大的方面来看呢，我觉得更多的二次元网站其实很多都在向这个 B 站上学习吧，等于是翻出它的商业模式。其实 B 站自己在商业模式也没太研究明白，我觉得 B 站可以再摸索摸索，不要再推出这种比如说很让大家引发小矛盾的一些计策因为这些就会让大家呢用户觉得高度粘性的用户就会是多多少少吧感觉到一些伤心感觉到一些失落。反正在最后也是祝愿各种二次元网站当然越办越好，也是更能祝大家能找到喜欢自己的二次元内容。好了，本期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我们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为您直播一个小时的日播，里边呢将会邀请众多二次元的大咖来做客我们的节目。然后呢我们的漫游团的 QQ 号就是 567-556693， 另外呢你要觉得在我们B 站上搜索我们的直播间叫漫游嗨翻天，也可以佩戴我们的粉丝勋章嗨森，我们也是祝愿您天天的开开心心啊。接下来的节目呢是青春联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8.2 漫游嗨翻天节目，今天就是这样了，那我们明天再见，大家拜拜喽。